花生當飯食，我哋香港人最積極。我係肥佬黎。 你真係大鑊，我真係準備着草。我準備着草。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2016年7月1日嘅大军阀嗱，咁啊，今日咧我哋就稍迟咗成半个钟，就先至开始呢个节目啦。咁啊有理由嘅，因为土伯吓。大家都企得好耐嚇，即係我哋都企咗成三四个钟喎，阿哥。 我瞓着咗啊！ 咁啊，你头先瞓着咗，你唔系企街站嗰阵时瞓着。 我冇企街站瞓着，冇咁犀利。因为点解咧？ 你由头坐到尾。 我原来今日我哋系冇梯嘅，因为梯咧拎咗去华人民主书院啊嘛，咁所以就攞咗我呢张咁嘅凳咧。呢张凳系软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企喺度要攞平衡噶嘛，只脚咪好攰咯。咁跟住咧，我就见到你包姐拎翻啲嘢过去旺角，我哋另外一个 office 度，咁我咪谂。住過去隔離新營閣捽下啲腳先，咁啊搞到八點幾嘅時候，我已經好眼瞓啦。 你就話捽腳啫喎，你咁舒服喎、有一班人去抗爭喎，兵分兩路，一班咧就事先咧就已經係即係就講到明係話保法治啊，呢、這個反暴力啊嘅呢個本民前帶隊嘅遊行，咁本民前講到明咧就同埋呢個 青年新政啦，仲有呢個民族黨， 民族黨啦，即係民族黨係一條友啫，其實係咁啊，三個黨咧，叫做三個叫做年青嘅本土派大黨咧，係一齊去衝擊中聯辦嘅。 事 前點不知啊？即係如果三個鐘頭之前咧，咁啊即係大概係六點半鐘到啦，咁就話咧嗰啲警察啊，佢話搜查佢哋搜查得好嚴密啊。咁、然之後就話咧，即係我見到就係話，而家暫時我見到就係好似得呢個青年新政就接受訪問啦，就話哇佢哋查得好密喎、咁樣樣，咁但係咧即係你知啦， 查咩啊？ 唔係搜身啊！ 警方布防就比想象中嚴密， 比想象中嚴密。 咁每一個人咧，只要行近呢個中聯辦門口嘅花槽嗰邊啊，就即刻就會俾人鬥，然後有一句台词就话你已经暴露身份，就唔好行咁近中联办啦，走啦咁样 咧。本文前咧， 咩叫你已经俾人暴露咗身份啊？ 我都好想知啊，其实。 咁本文前咧，就两个钟头之前咧，就话要搵一啲安全嘅地方去暂避。咁嗱喺呢段期间咧，其实佢哋系冇任何嘅嗌咪啦，吓冇静坐啦，冇集会，一啲 action 系真系 no action， 即系好似佢哋面对张德江所采取嘅策略一样。但系好笑，好笑在咧。佢哋講到差佬咁勁咧，喂！原來我見到頭先即係立場新聞報導有三個阿伯咧，阿叔阿伯咧，就喺嗰個即係中聯辦前面嗌麥喎。 喂，仲要係唔識嘅喎！你講緊阿叔阿伯，你頭先同我講嗰陣時，我仲以為係阿叔阿伯，咪真係 係咪阿牛啊？ 唔係啊，係咪鬱敏？陳雲係啦。 冇啊，佢哋都係 no action。咁嗱，你話葉普成佢哋而家做咗啲咩咧？即係完咗遊行之後啦，咁佢哋就如期咧，就喺呢個叫做係喺嗰個叫做係循道衞理嗰邊就扯旗，咁啊扯完旗就散水啦，真係真係十足左交一樣。 所以我咪覺得好奇怪啦，今次無端端即係遊行，喂你真係對準政權喎，咁勇， 係啊。 即係你係完全係無視過往你自己曾經嘅說法嚟㗎嘛？你嘅曾經過去個講法就係話，即係喺啲咁重要嘅關頭裏面，我哋成日俾我哋揶揄就係你唔出現㗎嘛。咁今次無端端對準政權，仲走去中聯辦，咪即係好似嗰次六四，我同嗰個咩周樹峰辯論嘅時候咧，我話你要即係勇武嘛，咁不如一齊圍中聯辦啦，有3000友咪得咯。 係啊， 佢好似剔咗我個 idea 咁。幾勁喎！咁 當初就係嘅，唔係啊！佢哋事前係咁樣嘅，喺 Facebook page 嗰度就宣布喺七一遊行之後就圍中聯辦，而且就叫人就做好心理準備，同埋要著呢、這個外國示威者嘅嗰個 black block 嘅衫， 係嘛？ 咩叫 black block？ black block 即係話你 即係全身黑色，即係好似咧， 跟住就要戴粒帽，咁然後就口罩同埋太陽眼鏡。 你真係好似伊朗嗰啲女人咁樣樣。 我諗 我諗差唔多啦，係咯。 你宗教性質嘅人哋，咁唔好話。 咁佢都係宗教性質。 唔係，但係佢講緊嗰只就係話，準備有任何暴力事件嘅一個示威裝束嚟嘅。 唔係佢吹到好大， 係吹到 變咗大家咧都係真係有個 expectation。但係咧，我事前咧前幾日啊，就喺呢度啱撞到火燒萬世橋啊 ，German 啊 ，German。 佢自己主動同我講咗兩個論點，論點一就係話其實佢做到又死唔做就死嘅喎，點解咁講咧？咁啊跳到論點二啦，做點解會死咧？就係、是、因為你已經喺旺角年初一嗰單嘢裏邊，或者係年初一凌晨到年初二嘅時候，係大舉俾人搜捕咗，大部分都係俾人拉咗。其實老實講，你嗰啲真係義士咧，即係已經係白白咁犧牲咗，好大鑊嘅一件事， 超過40人。然後話本民前只願意去提為本民前嘅成員提供法律協助啊嘛。 好啦，嗱，如果你唔做或者做唔到，或者同左交嘅一模一樣，咁人哋就會問你，咁你咪一樣係即係和你飛飛散水，即係你過去不斷指控嘅人嘅嘢，其實你都係 repeat 翻。 唔係。 咁所以你點解做又死唔做又死？ 經過今 做到點？都系对自己系冇数嘅，咁我谂住青年新政呢啲咁聪明嘅人，点会计一条咁嘅数？ 即系买定离手嘅人啦、 啊。咁我就嚟咗第另外一样嘢啦。今次就系只系俾一个假希望大家，就以为哇七一真系对准政权啦。我哋唔单止去礼宾府，我唔单止去政府总部，我直接嚟你呢一个嘅权力嘅核心。嗱，今次佢又确认咗香港嘅前途。基本上是跟中国是密不可分的。 为什么你今次不中港区隔的 即是你关你什么事呢 他上次跟你讲中港区隔的嘛。是不是为什么自己又走去中联办呢 不是这个我已经觉得很奇怪。其实你已经是自打嘴巴了一下了。因为你不嬲都说不关我事的嘛张德江来关我什么事就是全坐了都傻了。I couldn't care less。即係佢哋嘅態度係咁噶嘛，咁但係唔知係咪俾我哋即係不斷喺度打醒咗啊？咁耐以嚟係，就俾聽咁啊唔得噶，戇居仔，你要獨立，你梗係要搞老共啦。 咪最重要其實係民陣嗰一樣嘢，佢話揾程翔、林榮基同埋劉山青三個人拉頭馬啊嘛， 所以佢就要走去中聯辦。 係啦， 哦，咁即係話其實都唔係好細心思考之下嘅嘢嚟嘅，你嘅意思就係。但我又唔係，我覺得佢今次佢因為咁樣而即係想個路線轉一轉，俾人覺得佢依然係好激嘅。雖然咧就我好不屑，即係你嗰班左交和你飛嘅遊行。 唔係因為左交嗰一下揾呢三個政治犯走出嚟，係比佢哋行得更加前啊嘛。真真正正確認咗，因為呢三個都係香港人，然後喺大陸嗰度俾人政治拘禁咗一段時間噶嘛。 有 point， 呢個係有 point 嘅，因為點解咧？其實今次左交所做嘅嘢咧。就係、是、突顯咗成個中港矛盾所在啊！而話俾你嗰班所謂嘅本土派聽，你過去嘅日子裏面，你所宣揚嗰套嘢完全係破咗產啊！ 唔係，但係今日嗰個 即係點可以同中國冇關呢？點可以唔理佢呢？ 但諷刺嘅地方就係今日所做嘅嘢嘅角色咧，係調轉曬，反而你見到即係人社啊，就拉隊，起碼300友喎嗰度， 係啊， 就去呢個禮賓府就衝擊。咁然之後咧，就我唔知係咪有日外效應啊？即係佢而家佢嗰邊即係衝擊禮賓府就食咗胡椒噴霧啦。咁而家據聞咧就係、是、即係而家錄音呢段時間啊，即係最新嘅消息咧就係喺中環嗰邊咧，喂有好似唔知喂即係有自由行咁樣樣、啊，即係遊行自由行咁啊，民主自由行咁樣樣、啊，有啲人就話好似回復翻2013年啊嗰、那個境況咁樣樣、啊，嚇、即係你反而係呢邊成勢話、啊、哥。呢边有人、哦， 因为点解呢我就算当你系真心教，我想去中联办、 啊， 你开头咧吹到咁劲咧，又带呢，又话带呢个 Black Block 啊，跟住又话去掟嘢啊，依家又话要点样抢劫冲入中联办啊，抢占咁样、 啊。 喂，大家计下条数都知啦，呢啲嘢我谂咗几十年啦，做得到就唔使谂啦，系嘛？亦都唔使咁吹啦，你越咁样吹，对方嘅准备系会越多，而你自己嘅人系会越惊啊，本来你都跟我去嘅，点我吹到咁大，我要冲入中联办，依家我钉石，阿哥，喂，嗰啲系 accidental 可以做得到，一时冲动，霎眼，但系如果你好有准备嘅时候。 真係好有 preconceived plan 嘅時候，第一自己嘅人係會疼㗎， 即 係 用冇夠做咯，即係呢真係夠做根本。 第二對方例如差佬，佢係會有足夠嘅準備嚟應對你哋。 唔係，所以根本就唔係真心搞。嗱，其實你成個本土派今次七一嘅行動咧，就真係左右開工啦，左就係喐你咧，即係啲所謂將泛民和你飛啊呢一扎，你參與你嘅七一遊行。但係想搞散你嘅運動，甚至乎喺呢個咧，即係七一遊行大隊咧到達呢個軒尼斯道之前咧，就想堵路喎、啊，大佬。 又嚟 走喺度做啲乜嘢咧？ 又嚟今年， 你見到㗎啦，大家都係即係呢個目擊者嚟㗎啦。我 哦，你講佢嗰間，即係搞呢個圍攻新聞都得。 軒尼斯道，即係其實你大家你今日留意有職場新聞都知道㗎啦，就係、是、其實咧就呢個熱血公民嘅李正熙。就不滿圍攻新聞咧，就搞佢啲直番，就喺佢哋自己嘅直番之中咧，就插咗自己嘅直番喺度，就遮住啲直番。咁然之後咧，即係其實喺大概今日咧嘅三點鐘到啦，三點鐘左右啦，就佢拉隊過嚟咧，就喺度即係包圍呢個圍攻新聞個攤位，然之後就話要求呢個道歉，俾我一個講法嚇、啊，即係又話冇人同佢道歉咧，又剩啦。咁然之後搞搞下咧，就成班差佬圍住佢啦，啊！咁然之後就話：我要你知道，你圍我哋咧，即係你搞我哋熱血公民一期咧，係要有下場嘅，係有乜嘢下場？然之後就圍一班人，話揾擁一班人拉啲旗過嚟，係咁路插上去，即係軒尼斯道呢個圍攻新聞前面嗰、那個，即係 總之就圍實咗成個圍攻新聞嘅街站 啦，嚇、那、嗰、个啊那個位啦， 係 咁就嗱。之后我哋有段片嘅，咁咧今日阿周生就犀利咯，吓真系咧吓，即系平时啲人咧，嗱你啊土伯，嗱你真系我谂你都应该刮目相看啦，你成日话阿周生系呢个港鞋啊又剩啊， 我冇话佢港， 你有啊，你唔好唔认啊， 我公开讲啊， 你私底下 哦，咁即系而家你公开系爆佢啊港鞋啊，我话佢成日沟唔到女， 嗱听佢讲咩先， 好嘅。 成件事根本你係搞出嚟，呢個遊行嘅題目係咩？ 點解熱血公民會插雞個左膠泛民嘅遊行？我覺得好撚奇怪。可唔可以答下我？我俾支麥你哋。點解要插雞個左膠遊行咧？請問到而家。 哇！你插旗好撚勇武喎。 我哋又歡迎嘅，我哋包容，我哋唔覺得呢啲係咩事。 旗日周街插，旗日周街遮住人旗， 一張都 賣蝦曬嚇， 一人人就玩。明日唔籌款要搞今日籌款咧？ 點解今朝早喺七一升旗你哋唔去籌款？而家走過嚟左交遊行籌款， 左交和李飛好撚用，點解熱公民要學佢哋跟住企喺呢度？我想你答下我，我喺度黑其他黨，講話聽唔到。 重點係圍攻新聞，連我都唔係，同你哋一樣係一個躲避。你哋話要做新媒體活動，你哋做咗邊一度？你哋而家喺度欺壓緊新媒體活動嘅同學， 要插旗花身上，點解你插？ 我哋作為乜嘢網媒，乜嘢網台，我哋非常之支持學校，我哋有得你高一，所以我哋俾位你插，你中意插嘅，我哋花身台，我打上面。 听到两把声音啦，一把咧就系阿周深啦，周深开斋咁啊，搞到咧即系其实阿 Sam 咧就其实都好快咁样进入状态啦。 阿 Sam 嗰段其实未讲完嘅，因为系我噏嘅，我就话咧你咁中意插嗰啲旗，你够胆你咪插 系啦。咁然之后就话 个 banner 上边咯。本来我真系本来咧，如果唔系就嚟到咧，差佬话喂快好行啦，大佬人哋龙队到咧。我就想幫佢自己攞過去。 唔係你，唔係嗱，我覺得咁樣講，即係你係咪想即係幫佢解圍先？其實如果你咁樣幫佢解圍嘅話咧，即係其實你即 係嗱呢個就係另外一個考量，我唔做啦。即係第一隊頭已經就嚟到呢、這個我哋嗰、那個， 佢會唔會咁樣衰咧？即係自己嘅堵路咧？ 第二就係如果我哋喐佢啲旗咧，一定會喺度即係 成勢啦。 係啦， 唔係真係好笑啊嘛！即係成件事咧，你見到欺善怕惡都好緊要。 係嘛？即係 點解會淨係恰圍攻新聞？ 唔係因為圍攻新聞好恰啊嘛！即係唔係？但係問題咧就係、是、嗱，有趣嘅地方在於咧，圍攻嘅新聞咧，即係其實佢哋嘅攤位咧好市正嘅，又有 booth 又有剩嘅，喂、嗯，即係人又應該多過我哋少少嘅，喂，但係我哋人就唔多啊，大佬嚇、啊，即係我連我哋真係連一個即係嚇、啊、一個帳幕都冇嘅，即係 一張台數埋十條友 嚇，咁、啊、然之後我哋拖個麥出嚟，喂，拖個即係嚇、啊、個擴音機出嚟，喂。兩條友，喂，啱啱好撞正阿周深同埋阿 Sam 咧，都係著粉紅色衫嘅，喂，兩個粉紅戰士咁樣樣， 大愛同盟， 對住呢個李正熙嚇，呢、啊這個熱血公民嘅李正熙就喺度數籌佢哋。 嗰、那個李正熙係 嗱係咁樣啦，即 係即係有做早晨啊， 佢唔係呢個所謂李正熙咧，就其實咧係佢選過區議會嘅。 哦， 系啦，选个区议会嘅 界票六人组其中一个， 喂，咁如果你头先嗰个讲法咧，有少少道理，即系佢特别去揾围攻新闻嚟恰佢，咁、我唔知佢点解唔揾第二啲啦，咁但系你去揾佢之后咧，你系都要围住一个摊位度，你即系第一你又玩佢，因为点解咧？前边咧差佬一定会隔开你哋噶嘛，呢个正常啦，今次差佬啊真系 neutral 啦，咁你隔开佢哋嘅时候，咁佢就围住嗰度。其實係乘機起哄 嘅 喎， 有機 會係會令到咧係成個遊行咧係有不愉快事件，因為點解咧？ 喂，甚至係鹹成啊嘛，想搞到鹹成啊嘛。 Supposedly 你嗰班咧係支持親嘅群眾、反政府嘅群眾，都自己打自己係幾好笑嘅一件事。 唔係啊，佢而家做一樣嘢，就係好似即係反佔中嗰啲撚樣咁樣樣啦。即係喂，係咁喺度數籌呢啲黑社會，根本上佢而家佢嘅手法就係好黑社會。 唔係而佢今次咧係有少少變奏。嗱、你見到我喺鵝頸橋嗰度附近咧、都會見到嘅，就係對面就有一班阿叔阿嬸喺度鬧話咩呢班僆仔成班黑社會咁，究竟即係父母有冇睇佢啊咁樣？我聽咗幾句啫嚇、我哋食緊 lunch 嗰陣時候，佢哋已經喺度嗌緊啦。因為我哋都喺附近食 lunch 啊嘛，嗱佢有一批人就係咁樣做，跟住今次咧喺嗰個隊頭或者係即係隊中間裏面咧，佢就喺嗰啲攤位度咧，亦都係咁樣搞法，其實係想引起嗰個衝突， 根本就係、 是、 嗱、以往係唔會嘅， 喂你諗， 你建制派喺上晝。就我第一下晝，你要慶祝回歸，咁、我就反對政府， 唔係你要踩場，你點解唔踩場面啫？喂，難道你佢上面嗰啲人，即係你話嗰啲建制派係你同路人咩？系嘛？即系你專登搞你呢個泛民 咧。唔係，本來我想同呢個青年新政喐佢嘅，因為佢又走過嚟我哋嗰度附近喺度嗌咪噶嘛。阿哥，你就話唔同意車遊行嘅宗旨？喂，你又走去我哋嗰個遊行嗰度，係咁喺度呼籲，全部攞住個箱喺度籌。 唔係喎，但係我哋今日啲義工咧就發覺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就話呢個青年新政咧，其實都俾人鬧，好似話 民建聯 B 隊啊嘛，即係喺度。所以 就係話亦都點講咧？佢哋籌錢嘅反應咧，亦都非常之差。嗰啲人係好多㗎，其實 佢哋會籌錢嘅原來。 咁佢哋揸住錢箱㗎嘛？ 喂，唔係個狀況就係、是、喂阿梁仲恆嗰邊一開始就喺度講嘛，佢哋唔認同車遊行，佢哋會擺街站，但係佢哋係反宣傳車遊行㗎嘛？係 嘛？ 咁既然係咁，佢籌咩錢咧？ 去到梗係唔敢啦。佢去到點會反宣傳車遊行？即係老實講，呢、班僆仔咁鬼聰明，呢班僆妹咁聰明， 同埋嗰班所謂領袖 咁識走位嘅， 嗰班所謂領袖，佢都 喂你見到嗰啲群眾係咩群眾 咧？ 喂，你當自己即係你唔好傻仔啦，唔好呃我哋啦。喂，你呢啲嘢你 sell 俾當權者，好嘢，僆仔你叻，我都做唔到，你做咯，係咪？你真係夠膽去到人哋車遊行嗰度？真係反宣傳， 有啊！ 正如我哋都好少啊，唔係冇。以前我哋都有 有過， 就係朝頭早佢喺度搞緊慶祝嗰陣時候咧，我哋去倒米。 係你話星期禮嗰陣時嘛？ 喂，但係人哋都會 hurt 你㗎，同埋我哋都名正言順啦。我係講緊我反緊個政權嘛，我反緊個制度嘛。我話俾大家聽，而家個社會係大家幾咁痛苦嘛，人民。喂，但係喂，我哋成班係一啲反對派嘅人。而你係要製造一啲咁樣嘅，即係所謂嘅火花，我都唔明個目的係乜嘢嘅。 咪就係因為爭旗位咯。喂，但問題你 淨 係 爭旗位咁簡單？ 唔係，旗位係唔少嘅，佢成立㗎。 唔係你搞清楚一樣嘢，嗱，其實佢哋係唔係爭旗位，根本就係一個藉口嚟嘅啫。 冇錯啦， 即係個狀況，因為點 咪就係揀人嚟恰咯。 唔 係 啊，我問過一個保釣嘅義工，佢喺圍觀，咁佢曾幾何時咧試過扮路人甲，就走去問熱血嗰班人，喂，其實旗位係咪真係咁重要？跟住佢話唔係啊。 喂，即志在唔同佢哋倾，要喐佢哋嘅啫嘛。 喂，如果我系维港新闻， 志在唔同佢哋冲冲就喐喐， 冇谂过同佢哋倾啊，志在喐佢哋嘅咋。 系啊，即系话基本上系搞事咯。喂，如果我系维港新闻嘅话，你咁样嘅嚟搞我，当然佢哋一定唔敢搞我哋花生台啦，系咪？虽然我好多友，我哋冇乜动员， 好好笑。即系 点解咧？你听我讲埋先。点解佢唔敢呢？因为一定系会引起冲突噶嘛，到时嘅结果就系、是、佢、首先佢一定会拣一啲弱者嚟开刀，而嗰啲人系唔敢出声嘅。喂，仲有第二个问题就系、是，如果我系围攻新闻，我就会同佢讲，因为俾你打断咗我，我跳咗第二个 point 啦，已经一定会同你讲就话、是，喂，大佬你个摊位喺度咩？你插咩旗啊？喂，你都冇摊位喺度，大哥，我其实 suppose 你梗系唔喺，你唔喺呢度插旗噶啦，系嘛？即系你生人霸死地，你嗰班大哥 系咯， 有冇搞错啊，大哥？喂，你我哋插旗都系因为我呢一度有摊位 ，that's why 我要俾游行嘅人 identify 到我哋。 嗯， 或者我哋沿途当系即系斗岔又好，即系成个嘉年华会咁都好，七一不嬲都系咁啦，同六四有少少区别噶嘛。 嗯， 喂，你前面都冇摊位，你做乜插旗啫？咪所以我好自然咁反应，点解 Sam 会咁讲就系、是、咧？因为我喺度噏啊嘛，我。你以为你插我度咯？你夠膽你咪插我度咯？ 当我系沙蛋糕啊嘛！ 咁但系佢嘅目的就系想点咧？因为佢 拣啲好恰嘅人嚟。 第一可能佢想拣好恰嘅人，第二就系话如果有啲友即系大家唔生锈嘅，一时气愤嘅，从佢推推撞撞个怼头 咪搞过去咯，冇所谓。 个怼头都未到， 唔系呢个系 你就已经搞到咁嘅冲突，仲好笑 佢咯。 仲好笑嗰样嘢就系、是。呢、這個係從來都未發生過噶嘛，甚至乎喺世界都好少發生噶嘛。你話有支持同反對兩班人去起哄打交，正常。 兩批， 我支持脱歐同反對脱歐嘅，唔單止嗌交啦，可能都係喐手喐腳噶啦，甚至開槍添啦，係咪？ 做確實暗殺事件咯。 但係你有冇發覺，有冇試過喺同一個陣營 ？Supposedly 啊，我唔知佢哋係咪我同一陣營裏面咧，係咁樣打交或者係咁樣係引起衝突嘅咧，係從來冇。 而歷史上面又有嘅。二次大战嗰阵时，共产党八路军喐国民党嘅军队咯， 咁两个都系 唔系咁。今日其实 唔系啊，系变成同一阵营。唔系再讲落去。另外一样嘢就系话，阿李正熙喐佢哋咧，嗰个地理位其实地理位置系非常之重要。点解咧？就系、是、话第一样嘢，喂，佢嗰边围攻新闻嗰边其实都相对近热血嘅嗰个站。如果佢哋嗰边要搵人支援嘅话，都唔难。第二樣嘢就係點解要專門揾圍攻新聞個問題，就係在於佢隔離民協嘅江貴生咧，就已經通知曬我哋呢一班人，話如果佢哋搞是但任何一個佢通知過嘅陣營，咁大家都會走埋嚟圍呢班人嘅。 所以咧，佢應該成班人咧係有部署， 係啦， 即係是但揾一個位入。因为点解咧？你佢哋咁多嗰啲直番同埋旗海咧，你总会同我哋嗰啲咧系撞咗， 系啊， 系咪？因为我哋太多团体嘛， 嗯， 我据我所知有90个团体咧申请咗，我哋都冇申请，即系我哋其实系帮嘅， 临时， 但系我哋唔会咁样霸人喺人哋门口插旗啊嘛， 唔系，同埋人哋都唔会噶， 你自己都有自知之明啦，你冇申请系嘛？喂，你冇申请之余，仲要插人哋门口，你算咩意思啊？ 即系如果我。已經係 book 咗呢個位嘅，咁我咪最多兩張台、三張台，最多咪兩個嗰啲 counter， 即係兩個嗰啲帳篷算啦。前面最多咪前後，最多係多十尺八尺嘅啫。人哋叫你褪嗰啲，我哋好啦，褪嗰啲啦，大佬入嚟你嘅個位，你又唔係動咗人喺度，除非你話開十檔。咁你搞咁多檔做乜鬼嘢啫？大佬度度都見到你， 一係專登撩交嗌嘅，其實係 撩交嗌特登。 系啊， 製造呢個衝突。我今日而家翻嚟先諗到，大佬。 嗯， 當場我都估唔到佢哋包仔去做乜鬼嘢。 喂，唔係佢哋係夠膽先圍足兩個鐘頭呢下先恐怖， 但係好笑， 圍到龍尾走嘅、啊，經過我哋嗰度啊。 係啊， 圍攻新聞真係大禍啊！咁佢咪斗領都籌唔到，大佬。 唔係圍攻新聞嗰邊咧就 打遊擊， 打遊擊散咗過去群眾裏邊， 甚至乎散到我哋門口添啊，大佬嘅啫。 呢個實在冇辦法嘅喎，因為嗰班人真係黐線嘅喎。你見佢哋咧係塞住咗圍攻嗰度之後咧，然後。 然之後揈旗咯喺度， 圍攻揈旗都算數。佢喺圍攻嗰邊咧就派傳單，派陳雲嘅傳單， 好 Q 賤嘅，即係呢啲真係完全係挑釁嘅行為。 喺度，但係見到我哋咧，即係 就縮啊嘛， 唔係啊。 係連眼神都唔敢望。 係啊，有望， 有望。 望完之後就閃閃縮縮咧，就耷低頭。佢係唔係望你喎？係望周身啫喎。 係咩？ 佢係望住周身啫喎，即係周身一個咧，即係路學呢、這個，即係呢、這個呢、這個叫話人哋話路學長板橋啦，佢係路學羅頸橋喎，真係。喂，都搞得掂佢哋喎，阿哥。 佢將俾佢監察院嗰啲嘢咧，好似播 係啊，所以我今日都刮目相 看。其實嗰啲，其實佢講嗰啲嘢咧，本來我諗諗下咧，係 unrelated 嘅，因為佢講緊係佢哋嚟七一遊行， 係啊， 又話你點解你話唔贊成七一遊行？又話人哋和你飛，又話人哋左交，咁嘅你又嚟？ 唔係你坦白， 但係嗰樣嘢咧就同圍攻嗰樣嘢就唔係好直接有關啦。 坦白指咗喐佢哋嘅啫。坦白講咧，即係其實我哋自己本身咧，即係今日做嘅文宣咧，都係喐佢哋嘅。但如果佢哋好人好者唔係做呢啲嘢咧，就顯得我哋好少人。咁但係問題咧，即係其實我哋遊行之前咧，你又搞呢啲咁嘅嘢， 即係俾足機會， 即係完全俾足機會。喂，點解班友喺度搞乜嘢？嚇，點解會咁樣？你咪攞份嚟睇下咯，攞份嗰啲咩白紙線去睇下咯， 係嘛？我同周生就係咁樣，我哋直頭咧就係鬱憤前面喺度派白紙線。 點解係咁樣咧？因為教主就係咁樣噶嘛。教主嘅熱普城寨系咁样㗎嘛，佢琴日你知唔知佢节目讲咩 啊， 佢又话民阵呢实质嘅话事人系孔令瑜。 唔出奇啊，我知道。 然之后呢就话即系呢、這个孔令瑜呢已经联络好警方呢，就即系杯葛咗呢个熱普城。 啊、 一见到佢哋嚟呢。 唔怪你今朝你 send 呢个 message 问我。 係啦 ,send 你啦。 我唔知喎、啊、真系大佬。 唔系佢琴日节目讲㗎嘛。 唔系我唔知佢有通知呢个差佬同埋呢个食环署喎、 啊。 不过我都觉得奇怪，咁最后结果结论你点呢，我叫你自己搵孔令瑜嘛。 唔系咁你见到呢今日嘅事实就系点样啦。 孔令瑜 有冇差佬拉佢哋走啊，冇啊嘛，反而保护佢哋啊嘛。俾佢哋罚期啊嘛，完全就 咁个契弟咪即系又再讲大话。喂，我喺呢度呼吁大家，因为呢啲线咧，原来咧我哋以为自己派晒，原来就仲剩翻有一小沓嘅。如果边个有兴趣咧，就可以上去旺角 office 攞系嘛，系咪拎咗翻去咯？ 系旺角嗰边 啊，我得翻一支嘅啫。呢个几好用喎，呢个配得配又几好嘅啫。 系啊， 得喎呢个吓， 系嘛？好，休息一阵。做咩行？我哋而家仲搞紧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 我是刘世良。